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后部影响，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5到8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11月份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74微克。1到11月 PM2.5 的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52微克。同比下降了11.9%，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78、6和42微克，同比分别下降了9.3%、25%和8.7%，累计达标201天，同比增加1天，重污染13天，同比减少8天。截至11月底，各区的 PM2.5 浓度都是在每立方米45到56微克之间。怀柔等区的浓度较低，通州等区浓度较高，同比降幅在4%到19.7%之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平谷等区降幅较大，延庆、密云、房山等区降幅较小。受采暖季污染排放增量叠加不利气象条件下区域重污染影响，北京市11月的 PM2.5 浓度比2017年同期有所波动，但是低于过去3年的历史同期平均水平。11月发生了3次污染过程，与往年相似的气象条件相比，在强度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明显的减弱了。从10月份以来呢，北京市就全面推进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攻坚行动，针对污染过程全面动员部署，按照早预警、早启动、早减排的原则，及时启动实施了空气重污染预警措施。预警期间，各区、各乡镇、街道、各行业部门及时响应，部署应急应对工作，加强重型柴油车、工业企业扬尘等执法检查，增加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市区主要领导带队督促检查，确保应急减排措施落地见效。近年来，大规模治理的环境效益持续释放，配合区域层面重污染应急应对削峰降速作用，11月份在不利气象条件之下，北京市3次重污染过程的污染程度明显弱于往年相似气象条件下的污染过程。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1073 AM